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实际流量1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65天。 最新鲜的资讯， 3、2、1，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轮堂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是周一，同时呢也是12月1号，全新的一个月就此打开哈。 但是也是2021年最后的一个月呀。 是的，一说到最后一个月，好像就到了该总结盘点的时候了哈。 是。 那是不是今天我们得总结盘点一些什么呢？ 咱们今天主要说一说，您立的那些 flag。年初那会儿设的小目标， 啪啪打脸是吗？ 有没有没实现的？ 哎呦， 一旦没实现吧，就会产生一种情绪。 是的，是的，多少会有点遗憾哈。 哎，是。 但是呢，也可以激励自己说，没关系，我明年、来年，我再努力，更上一层楼。 哎呀，咱就别一年推一年的了，一日拖一日的了。今天开始来一个小的总结，咱就说说遗憾的事儿吧。 啊，行，哎，这个12月份啊，2021年最后一个月，我们从遗憾开始总结，可以，可以，可以。 没错啊，当然了，12月份我们还策划给各位各种各样的总结。 是的， 我心里突然想到了几种总结啊。 嗯，你说。 比如说这一年你最想感谢的人，咱们得弄一期感谢大会。 啊，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对，另外还得有个什么 啊， 道歉大会。 哦，是的，是的。 这一年当中啊，您可能做什么事儿、说什么话了，都得、没准伤到别人了，咋办、啊？ 对对对，就是在很可能在自己无意识的状态之下得罪了某人。 哎， 你说这个特别好哈。 是。 一年到头有一些想说又不敢说的道歉的话呢，我们在年终的时候得说道说道， 没错， 得有勇气说出来了。 是的，所以 表白，对不对？ 哎呦，表白大会，夏萌，你说这也很好，平时不敢说的，到年底了，咱该说的，别跨年再说了， 哎， 是吧？ 没错，没错。 哎，所以说12月份我们晚高峰5点到7点的金戈铁马节目是相当丰富的内容， 哎， 而且还会给各位来什么大盘点， 嗯， 国际国外体育，包括各种大家关心的热搜的事件啊，咱们给各位到时候来大盘点。今天主要说说，哎呀，今年比较遗憾的事儿，您觉得是什么？我先抛砖引玉一下吧。 你说。 哎，我今年感觉有一个事儿挺遗憾的。本来我想吧，怎么着，我到12月份左右啊，我这应该有8块腹肌了。然后我这，因为平时别人总问我说：“康乐，你这个体育广播的， 嗯， 平时还爱运动， 嗯， 人就问了说，那你有几块腹肌啊？” 啊，让你拿出来亮一亮。 我一般都不展示， 嗯， 我的一般都这么回答。我说啊，我现在呢这。我就一块腹肌， 哎，我现在腹中羞涩呀！ 啊，我是属于什么？我跟一般的8块腹肌的有区别。 嗯， 我的腹肌呢是腼腆型腹肌。 嗯，还盖着小棉被呢。 哎， 一般不外露。 嗯， 另外一个我的腹肌还有个特点比较团结，愿意往一块凑 啊。 再有一个特点， 不外露，愿意往一块凑。 哎，是，还有一个特点，我的腹肌，其实我还真有腹肌，我觉得，只不过我的腹肌不是显露型腹肌， 哎， 而是腼腆型腹肌。 哎呦哎呦，行了行了 啊，总之这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吧。希望2022年到那会儿，几个月之后吧， 嗯， 我能争取来两块腹肌。 明年的这个时候， 哎， 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再说这个话题的时候，你可能就这方面的遗憾就没有了哈。 是，估计还， 哎， 估计还一块腹肌。 明年了， 夏萌，2021年你有什么小小的遗憾吗？ 我的遗憾啊， 哎， 哎呦，我的遗憾可能就是。 没有变得更加的美丽吗？ 那 你都已经够美丽了。 年初的时候想过说，哎呀，我这今年得存点钱 啊。 结果到现在看来，你是这个腹中羞涩，那我就是囊中羞涩喽。 哎呦，啊，没少花你这个， 哎，没少花 双十一那一会儿， 真的全都是， 哎， 计划被打乱了啊，计划赶不上变化。 哎，是，嗯，大家有什么样的遗憾的一些事儿啊，包括小盘子他说了，等等的朋友都提到了，我看李铁指导的事儿啊，认为中国足球可能2021年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遗憾， 嗯， 世界杯出现概率基本为零，另外主教练的这个选择包括干的也不是很顺心，就是李铁指导本人他肯定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遗憾， 哎， 再有一个咱们联赛这边好像俱乐部生存问题也是让人挺遗憾的事儿，看到各位了啊， 嗯，是，而且这些遗憾的事情吧，还一时半会儿难以解决。 哎呦， 0800这位朋友说，其实吧，大遗憾倒没有什么，就是怕故宫雪景的这个拍故宫雪景的愿望，目前还没有实现。 哎呦， 啊， 这 个小遗憾， 这个，啊， 出雪的时候他可能没有赶上。 一个是时机的问题， 嗯， 第二一个，这个真的您得打好提前量， 是的， 预测说要下雪了，得提前预约票啊， 这有点难哈， 很难很难， 有的时候这刚下雪吧，那边马上就有人预定了，我们也知道现在故宫都是限流的哈， 哎， 可能你就抢不上那票， 对呀，啊， 嗯，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这种好事儿， 哎， 所以别太遗憾了，没准哪天您这个冷不丁想去故宫逛一逛，哎，天宫大作美，就下了一场非常美丽的雪了。 相机又没带 啊，或者相机带了，哎呀，忘充电了。 哎呦，哎呀，遗憾遗憾 啊！总之，生活当中 希望没有这样的遗憾啊， 好像总会出现小小的这种遗憾。 是的， 太正常了。 嗯嗯， 咱们不可能说把所有细节都一一都照顾到了。 对对对，但是有一些小遗憾呢，也是生活当中的美好，就像是遗失的美好那样哈。 哎，对。 哥大爷也说，也没啥遗憾。有的时候吧，人就是这样，欲望太多呢，遗憾也就越多了。 是的， 哎，有道理，有道理哈。 女生宿舍说她有一个小遗憾，就是该写总结了。现在还没写呢。 哦，是的，到这会儿啊，就是各个单位，我们每个工作岗位都是到了写年终总结的时候了，啊。 哎，是。 其实咱们也是。 对，提醒我们俩了， 赶紧写啊！ 我们年终总结应该12月10号左右， 哎， 写出来就行。 很多单位都是跟我们差不多同步的哈。 哎 哎，这件事儿哈，大事儿啊，赶紧写。嗯， 是， 别往后拖。 生活当中很多小遗憾啊，都是跟记性差有关的。 嗯， 比如一没记住什么什么事儿，哎呦，啊，比如说 或者 看好某个股票了， 嗯。 忘买了，结果 错过时间了。 哎呦，牛市来了，或者说，突然脑子当中蹦出了一组数字， 嗯， 或者前天晚上做梦梦到了一组数字， 想去彩票站的， 哎， 忘了是吧？ 我真有这情况， 嗯， 做梦时候就梦的，哎呀，那个中奖数字， 真的吗？ 真的。然后，但是这个事儿特别奇怪，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受？ 嗯， 哎，做的特别真真的那种， 嗯， 早上忘了。 嗨， 就我在做梦那会儿，心里边就已经提醒自己，哎呦，千万记住，千万记住， 我得去买彩票哈。 对， 嗯， 第二天早上就忘了。 人说这个睡觉的时候，你大脑管数字处理的那部分机能处在睡眠状态，所以你记不住， 哎， 哈。 是 啊，也有可能 啊， 也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你跟那笔钱没有缘分。 哎呦，你看提到夏萌，你看你总愿意提感情这个事儿， 啊，我又提感情了哈， 那非得提感情这事儿。哎呀， 永远的儿媳妇儿。也说到感情了，他说我这遗憾就是感情空白，钱没存 啊， 哎呀呀呀，这遗憾有点大。 是，那您是财和情这两方面都有一定的遗憾。 但是我知道，我相信啊，永远的儿媳妇把她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工作岗位上。 哎，是，您是帮别人助产， 哎， 这是一个大功德呀， 光想着别人了， 哎， 自己啥都没给自己留。 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讲啊，就是积德行善的事儿咱得多做。 哎，是的， 多做这些事儿了，可能哎人生的缺憾就会少很多。 对，就 该是您的，就始终都是您的，跑不掉。 哎，就是你说这话特别好，我想起了这个孙楠之前唱那歌啊，是吧？不必烦恼，是你的想跑也跑不了。 嗯，没错。 不必苦恼，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 哎， 哎呀，遗憾啥呀？该有的都会有的，哎、儿媳妇儿。 除非有一种什么遗憾呢？就是因为自己的过错。而产生了遗憾，比如说拖延症哈，我就有严重的拖延症 啊， 很多事情我不就是我不放到最后，马上来不及了，火上眉毛了。 你看， 我都想不起来干，也不是想不起来干，就是懒得去干。 是， 就是这么一人，就拖延症重症患者。嗯， 拖延症是有瘾吗？ 拖着拖着吧，好多事情就错过了。 哎，但是我觉得吧，有拖延症的人还证明了一点，他在时间的控制上边的最后时间的控制上边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因为他比如说什么事都拖延了失败了，他就不可能是拖延症了，他总是把比如90%以上的拖延拖到最后，他还能把这事办明白了。 哎呦，你还给我往回着吧，到最后不都是稀里秃噜的就干完了吗？ 我也不是全帮你着吧，夏萌， 你也是这样的人， 我也这样的人。哎，对，比如说就是哎，截止日期最后一天了，还有这个论文还90%没写完， 对对对， 就这个 头一天晚上点灯熬油把这事给做了。 最厉害什么？您还能把它高质量的完成？ 那没办法呀。 那这样的人，我认为这个拖延症还是可以理解的。 那可能我们这个拖延症都已经练就到了很高级别了。 是啊，当然了，这个不提倡各位啊，咱还是要打好提前量，这样的人生当中很多小细节会少很多很多各种各样 的 遗憾呢。 做事情， 哎，对， 别往后拖啊。咱不是说就是打出多少富裕量来提前完成什么事儿，但也别往后拖得太严重了。 哎。阿昭说：“今天怎么没有道具加持吗？咋没有啊？我这脑袋上顶的啥呀？您看到了吗？我们这 看不见，你看确实看不出来，你得把它分下来。 看不出来啊，这 看不出来 还以为是奥特曼呢。我这往下放了一点了，能看着了吧？我这是也是漫威的系列当中的、 哎、 某位特别牛的队长， 复仇者联盟系列的队长、 哎、是、拿一盾的。”我就认为他这个好像实力最弱的一位吧。 我也觉得他是。 但是他那盾怎么那么厉害呢？今天我这盾还没带来啊。 他除了一身腱子肉和他那盾特别厉害之外啊，其他的我倒不觉得很厉害。 是 啊，还有活得长。 哎呦呦，哎，对，他是这个那个队长啊， 他 是 生命最长的嘛。 他好像是因为这个科技上面给他一个变异了什么的。 老 啊，对。 哎呀，这个好让人羡慕啊。 是啊，哎呀，但是人生当中， 我不羡慕 啊，人生当中说。说到这个年纪的事儿啊，好像说的有一种遗憾，就是说不能够永葆青春啊，是一种遗憾呢、 哎、这是全人类的遗憾哈。 哎呦，你看、儿媳妇还说了，她钱为啥没省下来，都花在买化妆品、 乐高上了， 给小孩买了是吧？ 不， 给自己玩。 现在很多成年人是乐高迷， 哎呦， 都知道乐高非常烧钱的哈。 啊， 我经常看见商场这个乐高店里边哈，全都是成年人，比孩子还多。 哎呦， 一个个都走不动道。 啊，是，家长都走不动道呢， 家长都走不动道， 别说小孩了。 就是，这确实有吸引力啊。有的时候我在里边玩也能玩上好长时间。 哎呦，是。保持一颗童心很重要啊，各位，就是，我觉得人生当中啊，总结一年，我们总结来总结去，有一种小小的遗憾是什么？就好像我这一年没有很纯真的笑过那种感觉，那就会是一个小遗憾。比如天天都非常忙碌啊，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当中，社会的环境当中，不太可能说让你像小孩那样的放松的一笑啊。但是真的，大家，如果您没有这个瞬间，在今年这个时段还没有的话啊，这几天。开开心心的，像小孩一样那种感觉，笑一个。 哎，抓住2021年的尾巴啊，我们做一个纯真的人吧。 哎，咱俩演示一遍，夏萌，你的笑很甜，演示一遍笑，儿童一般天真无邪的笑，夏萌。 我都是傻笑。 哎呦，你这是《红楼梦》里边的乔姐啊。 你来一个爽朗的笑。 爽朗的笑啊。 嗯。 哈哈哈哈哈哈。哎，对， 远一点，吓着人了，吓着孩子了。 是，是，昨天咱话题聊到说这个宋晓峰是吧？那个笑， 啊，那时候还学不来啊。 是，铃木花道，樱木花道他说了，稀罕太多了。 嗯。 稀罕的人太多了。 哦嗨，稀罕的人太多了，那你这感情还挺丰富的哈。 哎，总是看这山高，看那山也高。 哎。 踩着。这条船 还搭了是那条船，你说、 哎、呦 啊，他说还是他单身， 哎呦， 说这个钱也没怎么存够，兜比脸还干净啊，等等的，他说，还有他认为李铁指导呢沉不住气，要学会忍耐，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所以说这又聊到李铁指导了，李铁指导下课应该。算是板上钉钉，99.99%下课了。 哟，这和咱们这个中国队出线的概率正好相反。 正好加一块儿的是100%，是吧？逆相关。 是的，是的。 哎呦，你说李铁指导能没有遗憾吗？我认为他肯定自己总结会有遗憾。 嗯， 不应该。所谓当时的意气用事，因为这个事儿啊，后来。抓他让他下课的不是说他这个成绩的问题、 主要还是态度的问题， 就是怼来怼去的什么没有必要啊。所以说我们想一想这一年，哎呀，11个月过去了，有没有在某一个场面当中你没 hold 住自己的脾气，我举手双手举手、我有这种情况出现， 发过脾气， 发过脾气、事后一想特别的傻，而且那很幼稚的那种感觉， 没必要没必要， 完全没必要，就是人千万不要做情绪的奴隶，要做自己的主人才行啊。 哎， 你看 奥斯卡的迷弟也说，最大的遗憾就是因为最近几年啊，最近两年疫情的原因没有去什刹海抽冰嘎啊、 哎呀， 找寻童年美好的记忆。 哎呀，冰嘎好玩啊， 这个您过段时间再去，我觉得能把这遗憾给找不回来。 是，总之这是谁说的刚才 迷弟 啊，迷弟啊、迷弟，总之您是，我理解您，您是欠抽，哎，不是不是就是欠着抽那几下冰嘎， 是的、 所以您抽点别的东西呗，我觉得也行、 抽 点什么好呢？ 抽 别抽烟 抽， 烟就别抽了， 抽签好不好？ 抽签，哎，好像有那种游戏是吧？ 抽签儿、 抽签儿是啥？是中签吗？ 抽个上上签儿 啊，这个是好像有那个小游戏。 嗯 啊，再有一个，您抽点什么呢？我觉得别抽烟。 嗯， 反正发泄发泄这种感觉。 嗯， 反正也别抽自己就行。 抽大风天儿，不是不是不是这样啊！ 哎呀，是。 总而言之，就是希望您率性一点儿， 没错， 随意一点，洒脱一点，在2021年最后一个月哈，我们希望大家呢都做一个率真的自我。 哎，是。经常来点赞啊，点赞抽红包，咱们这能 啊，可以抽红包， 哎，对，多抽着红包行、现在到目前为止节目刚开始17分钟，我们点赞助力榜给各位公布一下，第一名爱吃水煮鱼，第二名永远的儿媳妇，第三名飞宇，第四9489，第五高宝丽，第六孙东玲，第七7250，第八阿昭，第九1717，第十798张翔，感谢各位的大力点赞支持。红果他说了，他遗憾就是秋天由于疫情没能看成胡杨林啊、哎呦，好看呢、 是的，哎，好像因为这个最近一段时间疫情的问题哈，很多人的遗憾都没有找不回来。 哎，你看，没事儿，咱们多说说这方面的事儿，至少心里边痛快痛快， 是 吧？是 的，而且我相信啊，这件事儿早晚能过去的。 哎，这边还有张翔说了，工作他的发生了一些巨大的变化，感觉压力增大了好多倍呀、但是呢他说闺女的降生是最大的欢喜，就胜过了一切了、真的，人生当中不可能是100%完美的、没有这种情况发生的，他会有小遗憾，但是另一方面也会有小惊喜 小确幸等等的， 对、 啊、 都是左手一个小遗憾，右手就是一个小惊喜，这样的人生才会有甜有酸有苦有辣等等的，才会充满各种各样的滋味、所以我在想，面对人生遗憾的时候，您哎说这遗憾有点苦啊，怎么办？ 那我们来点甜的给找不着吧。 没错呀、 哎、 苦和甜两个一混合了，哎呀，生活当中就感觉哎是那么个滋味了。 总而言之，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们平凡的人生，但是呢平凡却不平淡的人生。 是做自己的奥特曼。这位朋友他说了，你们刚才说李铁下课了、下课了吗？ 没呢、 现在反正没有官宣。 是的， 是， 但是呢有各种各样的消息出来了。 对，各种各样的消息、据说我看有消息就说了，他跟这个足协主席陈旭元老师又道歉了，说那意思、不该给这个足协领导，包括啊，对啊， 踢足球， 那是樱木花道啊，那是跟 三井寿 啊，三井寿跟安西教练当然道歉是吧？我想打篮球，然后安西教练永远是一个表情，回来吧， 是的，是的，是的， 哎，是这个真的是， 如果说道歉管用的话。 啊，那还真能管用。 哎，有的道歉他还真是管用的， 是啊，是啊。 而且这个事儿啊，我认为李铁指导他再怎么着，就算不干这个国家队主教练了，脱不了中国足球圈子，对吧？ 嗯嗯， 中国 不是说还有俱乐部，他那儿还真有的关系吗？ 啊，就各种各样的，反正这个事儿，他下课应该是很大很大概率的事儿了，只差官宣。 嗯。嗯， 这个咱们就等一等这两天的消息。我看之前一个新闻说是大概在12月2号左右会爆出这样的一个消息。 12月2号，那不就明天吗？ 2号星期四，3号星期五，那周六日足协休息，所以我个人预估，周五的晚上将会官宣，就是3号。我预估啊，因为周六日的话是休息了，是不是？哎，或者周六，哎，周六官宣也有可能。 这事儿吧， 都休息了，大家是不太关注这事儿了呢。 这事儿吧也不好说，你像这个女足主教练那事儿似的，就是一等让我们多等了2周多吧。 哎， 嗯， 是 半个多月的时间。但这事儿是不是也会像之前这个等女足主教练出炉这事儿一样呢？咱也不知道了。 还会有弦外之音吗？还有朋友说， 哎，很有可能啊。 没准人家李铁指导这道歉了， 哎， 歉相关方面 管用啊。 哎，就认为说啊，这个哎呀，确实有小遗憾。但你说李铁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就是凑合上再干一段时间吧。但是这个概率现在来看是相当相当小的概率了。 哦， 你看， 那我们就等等吧。 哎，是， 看看是不是如传言所说的那般。 是这边呢，8398MI 他说了，遗憾就是几年都没好好出去旅游了 啊。是的， 哎， 这可能是很多人的遗憾哈。 哎，对， 但是我相信这个遗憾我们早晚可以补回来的。 对， 嗯， 这边还有 SK 说，今年最遗憾的是最喜欢的运动员没拿到奥运金牌。我跟你有同样的想法，也勾起我这方面的表达欲望了。 是谁？ 就是刘诗雯 啊， 小枣 啊。你们好像很多人都喜欢她。哎， 刘诗雯，我就觉得她确实很遗憾的，职业生涯当中就少了这么一块奥运会的冠军奖牌。 嗯， 而这个东京奥运会这女生去的都很强，都拿着金牌了。啊，就小枣一个人拿着一块银牌，这我觉得是他的一个遗憾吧。今年 只能说女队那边的实力都太强了哈。 哎，是，哎呀，人生就是没有是100%圆满的一件事儿，只要是如意就不错了。 哎， 这不可能说100%的满意。哎呀，你看这个就提起遗憾的事儿，只好说了，他遗憾了调动工作没成功。哎呦，想动一动了，今年。 啊，虽 说 升职了， 升了呀， 但却高兴不起来 啊。 哎，再等等吧，我相信这个调动工作啊是要讲机缘机遇的。 没错， 可能这个机缘还没有到，再等一等吧。 哎，是，真的，这个事儿啊，机缘巧合很重要。 嗯， 有的时候我们说啊，这很多工作它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是的， 你再早一分钟，早一个月，他不会给你腾出来这个地儿。 嗯， 但是呢恰好某一个时段，哎，这空闲出来了，有可能人求贤若渴，直接主动联系您呢。 嗯 啊，千万别遗憾这事儿啊。 哎， 做好自己，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呀。 嗯，燕林说遗憾的事情就是游泳还没有学得很好，差距太大。 哎呦， 没事没事，我相信游泳这种事情吧，它就是勤学苦练，只要您花时间，早晚能学得好。 是， 但是也要提醒您哈，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天气也不太好，比较冷。如果说我们去游泳的话呢，还要注意防寒保暖呢。 哎呀，反正我游泳不太会换气儿，各位。 你不会换气儿 啊？不会换气儿，但我能游起来。就是换气儿那一下，我总是把我耳朵进水，有时候。 这个肯定是会进水的，你不要怕。那你这是心理恐惧。 我特别恐惧，有时候我游泳，为什么我游泳恐惧症？夏萌，我就害怕自己耳朵进水，然后脑子进水了。我害怕这个，因为我天天上节目，你说我一旦脑子进水了，那我这说话一下就短路了，不行。 没关系没关系， 不敢游泳。现在 你游完泳上来之后，拿那个吹风机吹一吹，把这个脑子里边的水也给吹吹干 啊。是， 咱俩说的跟真事儿似的。 但是游泳好像有那耳塞，我还真买过。 有耳塞、我觉得游泳非常好，它是全身的运动。 对啊， 也是属于有氧运动嘛。 哎， 像比如说你想要这个八块腹肌啊，想要这个倒三角的好身材啊， 哎， 就可以去练一练游泳嘛。 是， 嗯， 这多好的事儿啊！体育运动，体育运动啊，大家这是，我看到每年总结自己遗憾的事儿，有的朋友就说了，哎呀，今年运动量又是没达到，咋办啊？买了很多器材啊，我见过那种朋友，朋友圈里边我好朋友买特贵 打卡， 好几千在家里买的什么那个 特别流行的最近叫是划船机 啊， 特别贵，有的还上万的呢。结果在家里买完之后，秀完以后了，我说你这怎么样？天天练呢，给我秀一个。哎呀，没咋练，全都落灰了都，遗憾不遗憾？ 放在家里边当这个一件摆设了啊， 是 或者说衣服往上搭的那种功能了。 我当时就给他回一句话，我说你这都不是咸鱼了，你这器械快变成臭鱼了，你都落灰落成那样了。 哎，你别说，其实我也这样的人。年初的时候， 哎、 什么报班啊、报课呀、啊、什么的，就各种全都来。 哎呦， 哎，一年到头也没去过几次。 你看， 到年底开始遗憾后悔 啊。 嗯， 我还有一个什么事儿，就今年我买了20-30本书，不开玩笑啊，各位， 嗯， 历史小说什么各种各样的哲学，我当时就想了，哎呀，我天天下节目就看啊， 长知识， 那我这是属于知识含量啊，我啥不都能覆盖到啊， 对， 结果呢全落灰了。 我知道你， 哎， 你天天下了节目逛超市，什么左手一个大白菜，右手一个一袋韭菜的， 你看 你哪有时间呀？ 啊，是啊， 今天别去逛超市了 啊，看书。哎，所以大家尤其是啊，就是比如说学习啊、看书的事儿，千万别，哎呀，我这一设定目标，设定一年 的 量， 真 的 不能定计划， 别定太大、特别大的计划。 对 对, 对, 对， 您就定一个什么，比如说明天、后天，我能看个5页、6页的就不错了。 是的， 然后一点点循序渐进的，比如您啊，效率提升以后了，抓空余时间能力提升之后了，您再说，哎呀，我这成为一个习惯，习惯成自然了、 嗯、 否则容易流于形式表面化。 嗯，是的，那有的时候长时间的这种小遗憾多了之后吧，你也就对这种小遗憾不在乎了。 哎，对啊， 哎，有就有呗，无所谓。 哎呀，是啊，反正这个显得我还有书卷气是吧、堆一堆。 哎呦、 你看 别显得你有书卷气啊。 是，我得真有书卷气才行啊、 才行啊。 是，我这回家今天看2本得了。 点灯熬油不睡觉，哎， 哎， 是看完。 这个荣成斋说了，买书是个好习惯。他说他也经常买，但是说荣成斋说了，我经常看啊。哎呦，你这一点比我高了，荣成斋啊、 嗯！ 你看， 哎，我以前啊一直都没有体会到说电子书的好处哈。 哎呦， 今年一下就觉得这个电子书、电子阅读器啊，真香 啊！ 嗯， 天天。哎，关键什么？随手就可触及， 对， 而且呢，它是有记忆功能， 有， 你看到哪页了，就很明显。 是的。 再有一个什么？ 嗯，你说。 我看书还有一个习惯，这书啊，总翻来翻去的吧， 嗯， 稍微的翻的有一点点脏了、埋汰了的，我有时候不爱看了。 啊，你还是外貌主义呢？ 我看书挺挑的。 这外貌主义还在这儿呢 啊！是，所以这都是不好的习惯。 哎、你适合买一个电子书 啊！ 我买电子书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平时我们看书，对于周围的光线呀、啊，还挺有讲究的，对吧？ 哎， 不能太暗了。但电子书呢，因为它自带背光嘛，就对于周围的光线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了。 哦、 有的时候，比如说家人都睡了，要保持一个安静和稍微暗一点的环境的时候呢，哎，电子书就是很好的派上用场了。 哎，夏萌，你电子书平时经常看吗？ 我经常看 啊，经常看。 我不看的时候，我压泡面， 啊、 你甭想了啊。 行，我刚想说你不看的话，借我回家压泡面。 好嘞，好嘞。 Leapfrog 他说了，跳蛙，说遗憾的事就是每次双色球啊都买， 都买。 开奖之后才知道，哎呀，这一等奖号码跟自己这个差距甚大 呀。 哎、呀 这大遗憾。 哎呦，哎，这个在科幻电影里边有这个什么超级英雄有这能力什么、 给你改 一个 数字 啊，对，预知未来，还有什么回到过去， 嗯， 你要有这个超级能力的话，你肯定能买中奖， 嗯 啊，比如说像我现在戴着头饰这位队长， 队长好像没有回到过去这个功能吧、 啊、队长他是属于物理型攻击的、 嗯、 没有任何的法术攻击的、 对，所以队长啊、这事儿也帮不了他。 哎，是女生宿舍他说了，冯远征老师在天下无贼当中的一句台词说， 嗯， 你有没有脑子啊，是吧，天下无贼里边 对 说范伟老师演那个打劫了，打劫， 嗯 啊，就说那个事儿，我知道那经典段子了 啊、 是。这边还有有朋友说划船机挺不错的，想买一台，但是我提醒您那个挺贵的啊、 划船机也是全身运动， 对， 嗯， 反正那个买的钱办好的健身房的卡可能办2年年卡有的都够了。 哦，这么贵呢？ 特别贵。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找寻，真的找寻一些其他的运动方式替代吧。 哎，对、 嗯、 啊，再有一个事儿，我想说办健身卡好像也是有的朋友说遗憾， 也办了一年年卡，结果 没去几次。 当时算的，我每次办卡，厦门、我算的可仔细了。哎呦，我预测我今年365天、除了我什么什么的，哪天想玩，在家里待着休闲， 我怎么着？我也算过、 我怎么着我也能去300天锻炼。然后我年卡一算啊，平均下来每天我才几块钱， 就是、 多少多少钱、 哎，好划算呀、啊！ 太划算了、结果一到年底一算，哎呀，我一共才去了5次，一除。我每次好几百块钱，好几千块钱。 是的， 天哪！ 你知道最遗憾的还有一件什么事儿吗？ 哎呦， 就是我年初办了一张健身卡 啊， 豪言壮志，结果没去几回。到了年底，人健身房黄了。 啊 啊！ 哎呦，我遇 到 过这种， 我也遇到过， 太遗憾了。 是的， 是我还有那个3个月的卡钱没给我退呢。 对， 是， 反正很麻烦啊。 哎 ，Live Four 还问说，大体重游泳减肥效果明显吗？我觉得是这样哈。如果体重大的话呢，有氧运动很有效果， 对， 同时也要配合我们的饮食。 哎， 人说的好，叫3分靠练，7分靠吃。 是，而且不止有氧，我推荐您力量训练。力量训练有助于您提升肌肉的含量，肌肉它的代谢消耗能力比肥肉要强好多倍。就是您的肌肉含量多的话，比如说像康乐我呀，我虽然说表面上就没有腹肌，看不出我表面的 体重练肌肉可以，如果说真的特别大体重的话，还是先掉秤最重要 啊。对，是，反正您是多错并举，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减肥的事儿，包括都给抓上去了。让生活当中少一些小小的遗憾。咱们今天晚高峰5点到7点2个小时来聊聊2021年12月1号到了，这还剩1个月就要到2022年了。大家有没有什么比较遗憾的事儿，跟我们倾吐一番吧？厦门康乐陪着各位啊，当然咱们还会有连线的部分。今天呢， 说了半天，你看咱俩说了半个小时遗憾的事儿了，好像搞得咱今年遗憾的事儿很多似的哈。 是， 忘记给大家预告了，在5点半的时候呢，马上即将连线的是足球媒体人刘翔宇，请他给我们说一说国安第二阶段的赛程安排，并且对于接下来中超形势的走势呢去进行一个分析。另外6点10分的时候会去连线宋翔啊，请他给我们聊一聊首钢那边的动态。 哎，是。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给各位带来连线部分。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 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特别关注延庆区冰雪运动进校园活动，多次走进延庆区了解活动开展情况。为了促进延庆区冰雪运动进校园活动更好的开展，为了让更多延庆区中小学生感受冰雪运动的魅力，2018年、2019年、2020年连续3年向延庆区进行了3次捐款，助力中小学奥林匹克教育和冰雪运动发展。赵永超是延庆区教委冰雪运动项目的负责人，他介绍说，延庆区很早就开展了冰雪运动进校园方面的工作，最近几年持续发力，目前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因为延庆呀，属于这个冬奥赛区3大赛区之一嘛，咱们延庆区教委也非常重视这个72年这个 冬奥知识与冰雪的运动普及，也把它当作这个立德树人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呀，深化学校体育改革呀，提升学生核心素养呀，都会把他们作为重要的举措，然后就是持续推进。我们最早呢开展的冰雪运动呀，早期是2014年就开始了，2014年的年底我们着手比较早。 据赵永超介绍，延庆区教委开展冰雪运动进校园主要分为初步启动、全面实施、深入推进三个阶段。 那第一个阶段是启动，就2014年的时候启动，也就是咱们北京深冬奥期间，为了配合这个深冬奥呀，然后当时我们区教委启动了一个工程，这个工程叫做十百千万工程。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利用10年的时间开展百项的冬奥主题活动。你比如说迎冬奥什么运动会呀，这种宣讲赛呀，反正就这种活动啊，这叫百项活动。然后普及千项冬奥知识，培养万名学生掌握冰雪技能，这就是我们的十百万千功能。截止到现在呢，我们这个工程已经都完成了，就是活动也够上百了，知识也普及到千项了，同时呢万名学生都掌握滑雪技能。截止到现在，我们区我们目前掌握滑冰滑雪的技能学生人数达到28500名左右，因为我们区加上中小学加幼儿园将近30000名学生了。我们主要是以城区这个学校为中心点，然后带到川区山区划线，然后划圆，就是这几年比如说我们中心以中心为主，今年带的是东部山区川山区，然后明年可能就西部，这几年基本上以这个点带线花园把这个延庆山区所有的中小学全部都涉及到了，也就是说每个学校都涉及到滑冰滑雪了，不能保证每一个孩子都滑冰滑雪，但是基本上学校都涉及到了。 在学生有了一定的冰雪运动基础之后，延庆区教委在第二阶段进行全面实施，将冰雪运动进校园的普及工作写入了13-5、14-5教育发展规划，并且每年都会作为延庆区政府的重点工程全面实施，全力推动，之后继续根据冰雪进校园的开展情况进行深入推进工作。 深入推进是2019年的5月份，区教委就制定了一个计划，叫什么计划呢？叫延庆区校园冰雪运动特色发展行动计划，它是2019到2025年的，这有一个时间目标。要达到的目的呢，就是校校冰雪项目，生生会冰雪技能，人人都当冬道主，处处服务冬奥会。这是具有延庆特色的奥林匹克教育实践模式。这个十四五开局之年嘛，今年这个我们又定了一个，也就是说给这个之前三个阶段我们又加了一个阶段，相当于是这个第四个阶段呢，就是加固提高了。什么叫加固提高？就是从今年的5月份，然后我们基本上确定了这个后奥运冰雪这个3+X 发展模式了。什么是3+X 发展模式？就是，但是什么意思？第一个是提高深化奥林匹克教育，第二个是冰雪运动普及，就是我们现在做的每年普及这个事儿，我们还要做。然后第三个是区队竞技的水平提高培养，这三块。然后 X 呢，就是在这三点的基础上开展各类冰雪特色活动。就是我们明年过了冬奥了，我们仍然会探索这个后奥运这个留给我们的资源跟遗产，怎么能让我们充分的利用？毕竟我们是举办地，我们要永久的持续发力，把这个冰雪特色的这些东西一直推下去。这是目前我们定的这个第四个阶段的一个小的目标。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那轮唐朝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聊一聊哈，在今年还剩下最后一个月的时候，说一说哈2021年比较遗憾的事情。 哎呦， 哎，当然大家也不要把情绪一下就转到了一个很，怎么说呢，很沮丧的这个环境当中去。 哎，没必要。 遗憾啊， 是。 我们说这些遗憾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努力的去弥补遗憾。 没错，我们说遗憾是为了未来更好的向前进啊，各位。啊，当然了，说起遗憾，中超联赛2021年还是有些许的遗憾的。 是的， 你像聊到了国安队，前两天这个巴坎布正式宣布离开球队。 对， 哎呀，这我都 说的话，咱们以前号称的五大外援就都走了。 对呀、啊 嗯， 这是不是国安队今年的一个比较大的遗憾？ 嗯， 包括在第二阶段的中超赛程，当中呢，国安队在争冠组当中将先会有对阵的是广州。山东泰山、广州城还有深圳队，这赛程已经是出来了。 嗯， 这第15轮是12月13号晚上的8点，国安队会对阵的是广州队呀、啊。 嗯，没错。也给大家简单的去介绍一下中超联赛第二阶段，就是第15到第22轮的对阵形式。争冠组、保级组呢，将分别在广州、苏州进行8轮比赛。那赛历显示呢，具体的时间是12月12号重启，明年的1月4号结束。各队每3天进行一场比赛，每个赛区的比赛都是在同一天举行的。像刚刚康乐说的哈，咱们第15轮的比赛就是第二阶段第一场比赛呢，12月13号晚上8点，对手是广州队。 哎，国安队在第二阶段的比赛当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包括目前球队大牌外援离队之后了，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马上为您连线的是足球媒体人刘翔宇。翔宇你好啊。 哎，你好，夏萌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翔宇，咱们今天话题聊一聊2021年遗憾的事儿。首先想问你啊，你觉得巴坎布前两天也是官宣啊，正式的离开国安队了。这个几大外援的离开，是不是今年比较遗憾的一件事啊？ 的确是，但是可能是这个大家都心里有这个准备，国安现在到了一个过渡期，这些伴随着整个大的政策、大的形势啊，这外援可能也留也留不住了。我觉得大家就好聚好散也挺好的。这个说是遗憾呢，就是确实不能再看到巴坎布那种天真无邪的眼神了啊。但有时候老巴坎布在的时候，老是说他触饼快乐足球啊，但是真走的确实挺遗憾的，挺想他的啊。 是，我也想巴坎布那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多么的天真无邪的感觉啊！而且进球那么多。当然说一说现在国安队的一个状况吧。翔宇，你觉得在第二阶段将会面对很多强队，尤其是现在的夺冠大热门山东泰山啊，包括这曾经的一些强队啊，像是广州队啊等等等等的吧，国安队，你觉得还有戏吗？就争夺更好的一些名次，今年？ 我不知道球迷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心态怎么样，我心态是非常平和的。现在首先外援都走了，就剩一个席尔瓦，席尔瓦到底能力怎么样呢？咱还要比赛中来看。所以今年我刚才说了，是一个国安去过渡的一年，包括可能明年都要去过渡。在这样的情况下，剩下这个阶段比赛，能够有一些亮点出来就可以了。就比如说一些年轻球员，比如说这个席尔瓦这个外援的能力，能够在比赛当中体现出比较好的比赛内容，且有一些亮点出现，我觉得就可以了。至于成绩呢，我比较平和，已经没有太大的期许了。 另外预测一下今年的这个联赛冠军大热门，我看好多媒体都预测了，大多数人都觉得山东泰山很大的概率了。翔宇你觉得呢，还会有其他球队冲击山东泰山吗？今年 确实是山东泰山夺冠的几率会比较高，这个球队相对比较稳定，而且球队成员啊这个也具备夺冠的实力了、啊、今年也到了他们的年底啊。再就是我个人认为上海海港啊，这个俱乐部是非常稳定的，而且他们的人员班底也都是不差的。目前看来就是接下来就看这两支队如何去争冠了。 当然我们聊天室当中有听众朋友们，像灰太牛郎啊、荣成斋、飞宇等等的，大家都说了，这个中超联赛啊，今年遇到这么大的一些这个所谓的难题，让大家有点失望，有些遗憾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联赛你觉得今年， 就算是比较平稳的办下去之后了，就是来年啊，这个联赛怎么样继续的很好的去办啊？包括跟国家队之间的这个比赛，如果有冲突了，怎么去协调？这方面，翔宇想听听你的解读。 其实我个人更关心的就是股改是如何去进行。现在所有俱乐部都在进行股权的改革，但是呢，还没有一家成功的，都是卡在某一个环节上了。这个会影响到明年各个俱乐部的一个生存的状况以及经营的状况。要先把这个问题理顺，然后才可以去讨论明年的联赛到底会是精彩啊，会是和国家队如何去分配这样的时间啊。最根本的问题，联赛的根本还是俱乐部嘛，俱乐部要先解决好自身的问题。 哎，是，翔宇，你说这句话让我突然想起了这个莎士比亚的名著当中《哈姆雷特》里边的那句话，说生存还是不生存啊，这是人生的一大问题，需要去思考。的确，现在中超各个俱乐部，包括整个的这个足协方面，也应该去思考这个事儿。好的，我们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足球媒体人刘翔宇，翔宇，咱们下回再聊啊。 好，再聊。 哎呀，这是说到了国内足球的事儿。另外，聊起遗憾呢，金球奖这两天大家是不是也是关注到很多的？ 看了呀，梅西昨天都给他庆祝过了 啊。对，是庆祝过了。但是今天咱聊遗憾呢？ 哟，那肯定梅西没啥遗憾了呗。 梅西、 莱万、那 C 罗应该都有遗憾吧？ 咱先说是莱万吧。 行。 莱万这边德甲的球迷、德甲媒体，包括他的拜仁的队友，纷纷给莱万抱屈，说：“哎，太遗憾了，咋不给莱万呢？” 就是啊，这个还有说了，说梅西在颁奖典礼上这个说的话很好，很聪明啊，我并没有把梅西放在第一位，我选择了莱万多夫斯基，我认为他比梅西更配得上金球奖 啊。说这话我咋不信呢？这是法国足球主编费雷，他说这话 是的， 两边都不得罪，反正是 对。费雷呢也说是我们不能确定莱万是否会赢得去年的金球奖，我们这不知道啊，因为去年也没投票啊。但是说实话，他去年获奖的机会比今年要更大。反正你看，这都已经今年了，你把去年的遗憾拿回来说干嘛？这费雷看样子哈，老江湖。 费雷他这个能不能就是弥补遗憾啊？ 弥补遗憾怎么着？再补发一个金球奖吗？ 对呀，补一个呗。 叫那叫什么叫小金球奖？ 或者说就是叫金球奖，让这些都重新投票一遍去年的，再投一遍 啊！你说就发的是去年那个奖是吗？ 啊，对，去年由于疫情不取消了吗？ 啊、对那也不是不行，可是吧，你肯定这个重要性或者说关注的程度就没有梅西在今年拿到的这个高了呀。 那肯定是啊，弥补遗憾的时候怎么弥补遗憾？ 嗯， 好多朋友说给莱万再发一金球等等的，但是这个发金球也是有过程的。 嗯。 有朋友也说了，那你说这个金球去年取消了，包括去年的最佳守门员，什么最佳其他的这个， 那你这些都不能落了呀？ 啊，对，都得选出来，是啊，所以 这个 事儿，真的啊，莱万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吧？ 觉得不如吧，就法国足球啊，这个给莱万多着吧一些。 哎， 比如说更好的商业资源啊， 是， 哎，更好的这个给予他个人的哈。能够有助于他运动生涯更好发挥的这些个，你别说，就是奖金也好，技术支持也好，总而言之呢，就想尽一切方法去弥补他喽。 弥补。我突然想到了，今年啊，其实当时发奖的时候可以下一个双黄蛋。 嗯，哦，发俩奖啊？ 就发两个并列一下。 可是你说这冠军吧，它就是唯一性，它才珍贵。如果发俩并列的， 哎、 那就 是 没那么珍贵了。 我说对梅西可能也不公平了。 就是、 梅西想的这我遗憾了，我这自己拿多好啊。 对呀、 啊。哎呦 ，sorry，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啊，手心手背都是肉，你想选谁吧，都会留下遗憾的。 哎，这边林芳倩这位朋友他说了，波兰队友拖了莱万的后腿，还好意思遗憾啊？您说的很有道理，因为在大赛年当中，往往金球奖更看重的是国家队的这种成绩。 嗯， 所以莱万没办法啊，这欧洲杯什么的，包括预选赛等等的，都不是说特别的给力。再有一个。他俩这事儿咱翻篇了， 嗯， 梅西和莱万，还有一个人 ，C 罗也出来了啊！ 哎呦， 本来以为就是 C 罗好像安静了好几天，那边俱乐部也没他什么事儿。哎呦 ，C 罗憋了好几天了，各位 跳出来了，终于有他的这个消息了，也不知道是手抖了还是怎么着的。 哎呦，你看， 你看吧，C 罗， 哎呀，这有球迷呢也是好心吧，在社交媒体上为 C 罗鸣不平了，说这金球奖应该给我们家 C 罗呀。 是啊， 而这位球迷的社交媒体评论区竟然出现了 C 罗本人的社媒账号， 哎呦， 而且呢这个账号还给这条鸣不平的文章点了个赞， 你看， 并且说事实 real 啊，你看， 该球迷表示说 ，C 罗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他依然在创造奇迹。2021年，他在效力尤文和曼联期间都表现很好，但是却只获得了第6，这是一个不公正的成绩。而梅西在巴萨只获得了国王杯，然后呢，赢得了本该4年一届，现在却年年举办的美洲杯。而他加盟大巴黎之后，个人表现也不好。这个球迷肯定是 C 罗的迷弟或者迷妹喽，哈！ 哎，是 说这个梅西以非常低迷的赛季表现得奖，这是很可耻的。C 罗哈哈为这篇文章点了赞，而且说、 哎、 事实。 哎呀， 哎，也不知道是被盗号了呢，还是就手抖了呢？ 或者说就是真性情啊， 啊， 高情商表就是真性情啊，这人是吧？ 你说的对啊。 反正不服不忿，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我看到很多这网上 C 罗球迷就是各种不服梅西，凭啥拿一个呀？这是涉及到意气之争。但我想说，从足球领域专业角度来讲，梅西拿今年的进球，啥说的没有，真的各位，啥说的都没有。 如果换了是 C 罗来拿这个金球， 那就是意见可大了。 对对对， 哎，是，所以说还得有能力的支撑啊，这个些许的遗憾的事儿 ，C 罗得想下一步了，别总纠结于过去的金球进不进球的了。 对呀，以后还有更多的这个褒奖呢。 最重要啥？先把葡萄牙队扛进世界杯再说呀。葡萄牙和意大利两个只能选一个，各位选谁？经典老问题，好多朋友说，哎，得选意大利呀。 我把周围看客全都给推下去 啊！是啊。有朋友说了，这意大利如果连续两届，上届意大利就没进去啊，俄罗斯世界杯，连续两届都缺席，你说这意大利队，这欧洲冠军连续缺席两届世界杯比赛， 这又怎么着？我们连续缺席了好几届呢。 是啊，哎，这角度很清奇啊。啊，对。然后有朋友说了，那 C 罗也不能缺席啊 ，C 罗还想看他跟梅西在世界杯上俩人到底谁是一哥什么等等等等。 确实是很想看哈。 哎， 当然如果没有这番景象呢，也不是说就没有其他的看头了，对吧？ 对，世界杯永远精彩， 就是、 缺谁世界杯照办，精彩也是继续的呀。这边当然也有朋友关注到了王霜最近的表现挺不错的、 哎、是的，王霜今天也是发文了哈，因为你看我们一直都在关注什么国足啊中超啊，这边哈女超争冠组天王山之战在昨天结束的、 哎、 王霜率领的武汉女足2-1战胜了江苏队，成功卫冕啊。为了庆祝这场胜利呢，王霜就在微博当中发文了啊，说这一年连环的战役是压力也是责任，今天和大家一块实现了去年的承诺，感谢武汉对我们武汉车谷女足的支持和投入，我们也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江山一打不易手，来年继续战斗。 哎呦，真好、 是的，也恭喜武汉女足。那这样呢，本届女超联赛最终的排名就是这样，冠军是武汉女足，亚军江苏女足，那么第三名呢是上海女足，接下来第四位是广东，第5位长春，第6位山东，第7位河南，第8位是咱们北京北控凤凰女足，接下来还有后2位就是四川和浙江。 是，这边关老爷说了，莱万刚才我们说他遗不遗憾，冤不冤？他说可以去问问斯内德，斯内德真的是千古奇冤啊！2010年那届的金球没给斯内德，斯内德国家队俱乐部全都厉害。哎呀，这个我也是为斯内德当然打抱不平的。但是你说这个所谓的足坛等等的遗憾的事儿。真的是有的是啊。我最印象深刻的是我偶像齐达内啊，2006年当时就没拿下意大利队，当时头顶马特拉齐，齐达内当年如果马上得了一个这个世界杯冠军，这球王板上钉钉了，那就100%球王了。 这些褒奖吧，它肯定是要建立在有一定成绩做基础支撑上，对吧？那可能还有一方面就是这名球员的商业价值了。那不可否认的就是，无论是梅西也好，还是没有得奖的 C 罗也好，他们俩的商业价值应该在全世界足坛上算得上是数一数二了吧？ 哎， 可是莱万他的商业价值呢，恐怕和前2位相比就要低那么一丢丢。 哎呦， 因此他没有拿到这个奖项呢，可能从这个商业价值上去衡量，也是有一定的原因吧。 对，就是影响力，个人影响力，因为 这个在全球范围内，你看不看球的话，基本都知道梅西和 C 罗这俩人。 就是、你要稍微看点球的，你才能知道哦，有莱万这么好人物。 哎，是这边，花呗小新他说他支持 C 罗， 嗯 啊，说因为 C 罗帅，腹肌比较漂亮。 啊、 嗯，哎呀，那我这个腹肌或者展现展现呗，也挺漂亮的。咱不能因为外表。 哎 不要因为外表来是吧？ 我要看 C 罗的腹肌，洗洗眼睛。 啊 ，C 罗反正他是 ，C 罗是表面型腹肌，我是优雅的潜藏型腹肌 啊。你需要慢慢的品是吗？ 哎是，啊我属于有内秀的人啊。当然这边还是朋友说了，奎托斯说今年一场现场比赛都没看， 嗯， 挺遗憾的啊。他说往年至少得现场看30场以上啊， 哦、是这样，是这样，因为今年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嘛。 没错， 嗯、 这个遗憾没办法呀，大家是防疫更重要啊。 哎，是的。 你看一抹绿色，他说了，哦、哈哈哈哈。 哎呦， 啊，他坐看葡萄牙、意大利俩人神仙打架，两个只能出现一个，甚至他俩我认为也有可能都没出现 啊。哦 没准人马其顿队出现了呢， 也可能，也可能 啊。对，超级大冷门。 哎， 啊，他说一抹绿色，他说了，因为我的主队是德国队呀、啊 哦。 哎呦，啊，那就是还是那经典的话题，要问一抹绿色说，意大利和葡萄牙俩队掉河里，你救哪个？啊，一抹绿色说了，我直接 救哪个？ 我再扔两块砖给他俩， 哎、都别上来了啊！你俩就待着吧啊！ 哎 哎哎，我也倒挺希望看到这两支队伍都没有出现的， 哎、呦 想看看是另外谁，另外两支队伍是谁上来了，有没有黑马，有没有冷门？ 是， 嗯，你看每年都是这些，不是每年哈、啊，这每届世界杯、都是这些高手过招， 对呀、啊， 看也看烦了 啊，是，也、 这个、 有你这种想法的， 来点这个奇袭的哈， 是，就喜欢看冷门的， 是的， 啊，这是。最大的冷门就是 看热闹的，连冷门都不算，我们是属于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心态。 哎，但是我真想说啊、 嗯， 就是意大利男足啊， 嗯， 他2006年夺了世界杯之后就没缓过劲儿来， 嗯， 之后的2010和2014年小组都是就是淘汰了，然后呢，上一届没进，这届如果再不进的话，连续4届成绩，那最好成绩就是啥呢？进入世界杯。所以你说意大利队 也 挺遗憾的，也差不多呀、啊、是吧 这么一比较的话我们心里边好得过多了。 哎，是，今天咱们两小时晚高峰的节目聊一聊遗憾这件事啊，2021年还是一个月了，大家有什么比较遗憾的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哎，是的，说说我们的心里话，在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呢，我们都会去给大家盘点总结2021年我们都是各自怎么过的哈。 是、哎、 有好事儿，当然也有一些遗憾的事情咯。那今天我们就先从遗憾说起。 是1908说了，康乐你得想好了再说啊，你说你这、 嗯、 刚才说给我们亮你的这一块腹肌而在是被人说成是白斩鸡咋办啊一抹绿色说康乐你那是五花鸡啊， 嗯， 哎呦五花肉更贵呢， 还自备小棉袄 啊，是啊，自备游泳圈要不然我怎么游泳不用换气儿呢是吧、 嗯、 我自备游泳圈呢各位。 哎，还有孙东林说最后一个月有球看就没什么遗憾啦。 哎、 再就是万源都离开了，这有点小遗憾。 对， 他们的回忆啊只能留在我们的记忆里了、也希望国安早点刮起青春风暴。 是， 嗯， 这边林方健这位新朋友他说他支持梅西，为啥呀？因为本命英雄叫裴擒虎， 嗯， 这是王者荣耀这款电子竞技当中的一个打野的英雄， 嗯， 裴擒虎，他一个皮肤就是梅西， 哦， 当年世界杯的限定皮肤，哎，那个梅西做的特别年轻， 啊，这是从这个游戏上说起了哈， 哎，是啊，总之大家在二零 度的喜爱， 这2021年有很多的喜爱，有喜爱就难免会有各种各样的遗憾嘛， 嗯、 咱们分享出来。这个遗憾可能就是把它忘却掉，未来做更好的自己。今天晚高峰两个小时，厦门康乐陪伴着各位。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回来呀。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气温将会下降到-5度左右，气温很低，出行要注意防寒保暖，谨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 明天白天气温会有所回升，最高温度会达到12度，风力在3级左右，西部地区阵风会达到7级，外出要注意防风，远离临时搭建物，天气干燥，还要注意补充水分和用火用电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温度-5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12度，最小相对湿度20%。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12，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也是2，适合穿棉衣、薄冬衣类的服装。此外，明天光照也很好，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2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65天。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人，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是2021年12月1号，全新的一个月，当然了，也是今年最后一个月了哈。 哎呀，是啊，这每到12月份，仿佛都有各种各样的总结。今天咱们就说说啥呀？ 越到年底越忙嘛。 啊，是啊。哎，咱今天说说遗憾吧。 哎呦， 孙东玲说了，今天有点遗憾哈，加精不是特别多，为啥呀？啊，等一会儿给您补加精，各位啊， 来补上。 因为今天直播间也太热了，我们这一热的话，有时候顾不上来了。 我先来补一波啊。 我们这屋里边得有27、8度，感觉 不止，我觉得得有30多。 哎，差不多少。我们这现在是可以用汗流浃背来形容。 是的。 哎，今天我一个比较遗憾的事儿啥呢？没把我的那个有一个泳衣特别好，透汗的泳衣，我给你把那泳衣穿来了。 不是你啊， 吸汗透汗的特别好。 我都说的不会话了。 哎，你看，这边1908说康乐，你把外套脱了吧。不行，不能脱。 你有啥遗憾呢？ 我这一块腹肌，我不能给大家这么显露出来。是，你看 Chris 他说了，金球奖早已失去了公信力了。斯内德、哈维、小白、莱万啊，他说一个巴萨球迷都看不下去了，认为是缺乏公信力了。反正这个就是奖嘛。啊，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大家都支持自己喜欢的人。另外 Chris 他支持意大利队啊，说意大利怎么着得把葡萄牙都给 KO 掉了。 哎， 啊，是意大利如果再不进世界杯，连续2届都不进了，这交代不过去了呀。 那我估计意大利足协主席也得下课了，是吧？ 哎，你说人家那边怎么就下课的这个频率没有咱们这边那么高呢？ 是，反正，关键意大利对人家传统的足球强国呀，年轻的小孩也一茬一茬出来了，但是关键人物啊，这是若日尼奥还谁啊？这点球关键点球打不进，这你说你怪谁吧？ 哎，像了，我们也有单刀不进的吗？ 啊，你这又说吴磊啊？ 我没说啊。 啊，吴磊今年好像比较遗憾的就是在西甲那屋，队友给创造了很多个机会，单刀的进的，多进一个，可能现在处境就不同了吧？ 是的，是的。说起遗憾哈，我们也来看一看微博这边我们的朋友王瑞露丹尼啊，他说最大遗憾是喜爱的广厦队，哦，每年总是距离那个最高荣誉一步之遥， 哎， 啊，每年就差那么一口气， 哎呦， 期待今年我热爱的广厦男篮可以进入总决赛突破一下。 哎呦，我支持这个球迷朋友， 啊，我们这还有广厦的球迷呢。 好，这个好， 哎， 我们这屋说充分说明我们球迷群体的多样性。 嗯， 哎，之前我还真很少见过说喜欢广厦队的，广厦队确实有三位很厉害的三杰三少，胡金秋、赵岩浩、孙明辉呀，啊。啊，包括曾经的春哥也执教广厦多年的呀，相当有流量的一支球队了。啊，希望这个队也是打得比较好啊。当然，你说，提到篮球了，咱一会儿是不是得说说首钢男篮的事儿啊？ 是的，以及啊，这个国字号哈，啊，那边都回来了。 哎呦， 隔离完了之后也要进行 CBA 接下来一个阶段的比赛了。 哎，是， 啊，一会儿去连线宋翔，我们听一听宋翔对于中国男篮之前预选赛的表现啊，包括首钢队下一个阶段我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林书豪也已经该罚款罚完了啊，这边也没有什么伤病问题， 哎呦， 状态也不错。第二阶段有了林书豪的北京首钢会是什么样的呢？ 是阿布9180啊，前几天经常听我们节目说，康乐你咋不听李铁指导了？哎呀，康乐你小子说话的口气也没那么硬了。我不是说，我不是挺我不是挺李铁指导或者不挺他的这个问题， 每天都要解释一遍， 就事论事。而且我跟李铁指导也不拉亲戚，我们俩不是亲戚关系，各位， 不是他老舅 啊，或者不是， 我也得每天给你站出来说一遍 啊，是是是啊。这边还有这个王厚军，他说了，他每天骑车上下班，哎呦，咱俩是英雄所见略同，我也骑车上下班，特别锻炼身体。 嗯， 他说早上听节目，晚上听我们金戈铁马，哎，都特别高兴。他第一次在我们这发评论。能看到您发对了呀， 哎， 坚持听我们节目啊，您的生活当中会少很多遗憾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天给您聊的明明白白，快快乐乐的呀。 你看我刚刚才说完那个丹尼喜欢广厦哈， 哎呦， 这边辽篮的球迷也出来了， 哎呦 啊，Alex 辽篮必胜，嗯，你看吧， 你看 咱这屋啊，不光是咱北京的球迷， 哎呦， 全国各地的球迷都有 啊。是啊，啊，这个全国球迷一家亲啊，咱们不分彼此， 就是， 哎呀，反正 有国家队比赛的时候不都还得攒一块吗？ 哎，是，看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理性，这边还有朋友说点赞加速啊，这孙东玲等等的， 我在点呢。 哎，是，大家点赞这事儿，反正这两天都一直没忘了，给各位公布一下及时的点赞助力榜的最新的情况。看我们这屋的梅西是谁啊？金球奖哟，我们这屋目前为止金球奖一主了。 哎呦，不是1908啦， 永远的儿媳妇第一了。 哦，太厉害了！ 1908现在是排在第八名。 哎呦，1908今天去修阳台了。 1908一下由平时的梅西变到这个。 今天是 C罗第六，他第八。 啊，对呀，啊 嗯， 也行， 也 是明星级别，嗯，啊。第二名9489，第三飞鱼，第四孙东玲，第五一抹绿色，第六爱之水煮鱼，第七高保利，第八1908，第九1717，第十阿昭。感谢各位的这一时段的大力支持和点赞啊！哎呦，这个还有朋友有疑问，5761他说了，我啥时候能上一等级呀？我能升升级呀？您经常来听我们节目，经常发表很厉害的观点，我们给您加精， 嗯， 您的级别蹭蹭就上来了。 是的， 哎， 今天聊遗憾哈。2021年还剩下最后一个月了，虽然是全新的一个月，但是也是总结的一个月哈。 哎呦， 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就进行总结工作吧。 是，这边有一个小小遗憾什么呢？ 啥？ 确实我很想给各位来一个助攻 啊， 就比如说我一个点赞，您一下升级升特别快。 是的， 能不能在听我们节目的相关啊，这个研发团队啊，我们听听 FM 的， 嗯， 给我们主持人增加一个功能，比如说一个月 一键提升什么功能哈？ 金手指，金手指就是相当于什么呢？点石成金， 嗯， 一点您就变成金球奖第一名了。比如一个月一个主持人有一个机会，一点一下就是哎经验值，比如增长五倍啊，等等等等，大概这个意思吧。 嗯， 啊，就没有这功能，我觉得挺遗憾的，是吧？ 哎呦，那我们得跟我们这个后台啊， 哎， 开发组的同事说一说了。 哎，是，还有这个软件，还有一个小遗憾什么？我这两天也跟相关同事交流了，能不能增加一个发红包功能啊？就康乐，我很想给大家发个小红包什么的。 哎，对，我昨天也在想这事来着呢。 哎，你看， 嗯。 啊，别总是这个大家点赞这么积极啊，很支持节目啊，对吧？ 我们这个里边抽奖啊，也就每次也就只能抽个0.66元哈。 啊，是啊， 大家就是挺 遗憾的， 对。 哎，对，行，这个我记住了。包括刚昨天有朋友提到说，哎呀，疫情结束之后，咱们能不能聚一聚，吃吃饭什么的？ 线下 这个必须有 聚会啊。 包括昨天我说了，哎，我请大家吃饭等等，有朋友说了，哎呀，康乐可别食言啊，这事儿。咱定下来绝对不食言啊，这个特别贵的请不起，但普普通通家常菜等等的，这个咱还是能办到的呀。 嗯，行， 哎， 大家都记好了啊。 哎， 小本本记下来， 咱记下来 啊。还有，哎， 你看 你这事儿能说吗？1234这位朋友说，问你多大了？ 我多大了？ 嗯， 我这个腰围多大了吗？穿多大衣服吗？ 要给你买衣服的。 哎呦，年龄多大是吧？这不能说呀，各位啊。 对， 这怎么能说呀？ 男孩子的年纪不能随便透露的 啊。不是，主要吧，因为我跟夏萌长得是吧比较的，哎，看我们俩同年龄，我一暴露我年龄了，把夏萌真实年龄也暴露出来了。 说真的，我们俩真的是同年的， 我们真的， 对，就不能因为说了他就代表说我了。 哎，是， 这是个秘密 啊。我们俩生日啥都是特有关联的。 对， 这都不能说，暂时不能说呀。 嗯， 哎，我看 哦，还有丹尼问说，永远的儿媳妇儿1908，你们是不是用人工智能在点赞呢？ 我们这屋绝对没有人工智能， 手工点赞。 哎，我们这屋纯手工点赞呢，各位啊。哎，各位的小手真快 啊。 当然聊起了所谓的遗憾的事儿，也中国男篮今年的表现有没有一些遗憾的事儿啊？啊，包括你这有些队员了，是不是比之前更强了呢？ 哎，是的，我觉得中国男篮今年的遗憾可能没有去年甚至前年那么多吧。 哎，是。 哎，今年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哈。你看，男篮那边从日本也回来了，全队只有周琦去墨尔本，其他球员都回到国内。今天下午呢，就直接坐大巴去清远基地了，进行这个14+7的隔离。结束隔离之后呢，接下来第二阶段的 CBA 联赛就将开始了，所以这国字号的比赛和俱乐部联赛无缝衔接，还是挺紧张的。 哎呦， 除此之外，今天这个国际篮联还公布了各赛区表现最佳的5名球员，在亚大区当中，赵睿以场均18.5分、5个篮板、5次助攻的数据入选，他的效率值达到了21.5。那么时隔2年重返中国男篮，赵睿也是下定了决心啊，让他在球场上的表现呢也是有目共睹，非常出色的。 哎呦， 而至于咱们中国队接下来的赛程安排呢，就要等到明年的2月25号面对澳大利亚，2月28号对阵中国台北，那么明年的6月份、7月份呢，就是和以上这两支队伍第二回合的碰面了。 哎呦， 另外周琦这边呢，他是今天回到了澳大利亚，也发了微博啊，说自己非常的顺利。他那边呢也得进行隔离，但是他没有我们那么长时间，他们进行72小时的酒店隔离。12月4号下午5点，凤凰队会对阵新西兰破坏者队。 哎呦，我看到这个接周琦那个车了。 哎， 哎，这我突然看那第一眼，我以为这是拉达吗？就一个特别上世纪的那种车， 特别小的车，我也看见了，绿色的 啊。对啊，就接周琦。 爸爸开捷达，妈妈开拉达。 哎，是。啊，反正周琦能伸开腿就行啊。啊，但是丁彦雨航呢，最近据透露，好像是由于队内的这个对抗，膝盖受伤了。 嗯， 小丁前几个赛季是充满各种各样的遗憾， 是的， 我们也祝愿丁彦雨航能够早日的康复，给我们贡献更多精彩的表现啊！啊，当然，大家还更加关注的是哪支球队呀？ 首钢，首钢，首钢。 是啊，必须是啊。 北控。 啊，对呀，这俩队也有都关心的，但是很多还是说， 哎， 首钢咱是不是得先聊一聊，谁最了解首钢啊？除了夏萌和康乐呢？那必须要点这一位了。 宋翔。 哎，是。啊，这就是来自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宋翔，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宋翔你好啊。 嗯，康乐好，他们好。嗯嗯。 哎呀，宋翔，最近首钢男篮有啥好消息跟我们分享分享吗？ 好消息，先说书豪吧。那书豪现在逐渐的在恢复，而且呢，也是参与了全队的训练。那我们看到昨天的时候，本守望队也官宣了书豪的正式加盟。书豪呢，代表球队出战第二阶段的比赛，应该是没有问题。书豪的回归啊，之前也说过，就是对守望队呢，其实有很多的利好的消息。当然说，他还有一些这种。需要磨合，需要融入，以及呢状态呢感觉都需要恢复。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但是呢书豪能力经验摆在那里，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期待吧。那另外呢就是好消息呢，就是吉普森呢已经在国内的隔离了。那应该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啊，他能够在第二阶段的初期啊能够回归球队。到时候呢吉普森归队啊，又有书豪。本守望队的这个后场非常的充沛，再加上小雨还有方硕都逐渐的去恢复，并且呢像小雨的这种状态也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们觉得守望队的后场呢真的在第二阶段非常的值得期待。尤其是方硕，我觉得也值得一说，因为呢之前呢我也跟方硕聊了聊，方硕呢他说呢第一阶段的时候确实整个的状态并不是很好，而且他也说自己也没有完全从伤病当中恢复，身体的恢复呢也就是七八成，状态恢复只是之前的一半，但是呢这40天的一个间歇期呢对于他而言呢非常的重要啊，他也正在跟时间的赛跑，去尽快的恢复体能跟这种状态。所以如果方超巨能够在第二阶段回归，我们觉得守望队后场确实还是真的挺不错的。 另外大家看到了今天的这个赛程出来了，首钢男篮，哎呦，第二阶段第一场就是 打辽宁， 重头戏啊。辽宁队这个赛季是第一阶段表现最好的最出色的球队啊。宋翔跟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吧，你觉得打辽宁队这场比赛，辽宁队有外援啊等等的，包括他们的这个受伤的是小旭啊都回来了，另外年轻队员有很好的发挥，余泽辰等等的啊，前瞻一下这场比赛吧，重头戏啊。 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还是很有看点的，因为呢其实无论是后场对决还是外援之间的碰撞，其实都有很多这种可聊的东西啊。比如说书豪跟郭艾伦，我觉得一个是国内的顶级后卫，另外一个是我觉得现在目前为止这个 CBA 非常好的一个后卫外援，两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好。而且我没看到，其实书豪呢也是很多次力挺郭艾伦，尤其是之前郭艾伦曾经在国家队表现并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其实林书豪也是在非常的通过很多的这种途径在支持郭艾伦，而双方呢其实之前也有很多的交集，两个人也一起训练过，所以两人私交非常好。那这每次的场上对面啊，就是这个相遇，其实都能激发出更好的自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看点。那另外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其实辽宁队他们的内线外援莫兰德其实已经在近期和辽宁队去训练了。那经过在将近一个月的磨合，我觉得莫兰德应该说状态整个体能还是在逐渐的恢复，应该说还是很可怕的。所以辽宁队我觉得内外线都很强，北京守望队并不好打，但是守望队呢其实刚才也说书豪回归了，那整个的阵容呢其实呢磨合的也还不错，所以我们看看这个有双塔的一个就是守望队能不能来顶住辽宁队的这个非常顶级的一个这种对抗跟这种考验吧。 还有球迷朋友想问问宋翔啊，关于大汉是否还是在谈着吗，就是守望队啊这方面。 对，确实如此。汉密尔顿呢其实之前节目当中也说过，就是守望队一直希望汉密尔顿能够回归。其实直到现在守望队还在等待汉密尔顿的回来。那是不是在比如说第二阶段的结束的尾声，或者说第三阶段会出现一些转机，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是呢因为近期也有一些传言说某某队之前的一些内线外援是不是可能加盟首钢啊，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在就是内线外援上会有新的球员加入呢。我在前天的时候还跟管理层其实进行了沟通，他们说呢还是在等待汉密尔顿，所以呢可能关心大汉或者关心守望队的球迷呢可能还需要等一等，看看我们的大汉是不是能够回归。其实之前也介绍过，就是之前大汉其实没有回归的原因呢主要是家庭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家庭，他的妻子其实 不太希望他这个赛季去美国以外的联赛去打球，所以呢这个呢可能还是挺影响大汉的一个决定的，那看看后面有没有转机。 犬科动物这位听友想问问宋翔，关于北控有没有最新的一些消息呢？ 北控有呢，当然有，我们看到兰斯伯格呢会在近期呢来到国内进行隔离，而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相关的检测如果一切正常的话，兰斯伯格呢会代表北控队出战第二阶段的比赛。应该说呢北控队呢其实他们整个的现在练的量很大，我跟一些比如说像哈斯啊像一些年轻的球员去聊天的时候，其实他们也说近段时间其实老马的这个训练的要求强度都很大，虽然是处于一个休赛期，但是呢北控队的这种训练这种质量还是不错的。而其实我一直其实想聊一聊哈斯呢，其实熟悉哈斯的球迷觉得这个赛季的哈斯要比之前，也就是上个赛季的时候在广州队效力的时候，他其实体重要减轻了很多。前段时间我跟哈斯在微信上聊一聊，他也说哈斯自己说他的体重应该瘦了40斤，这个是得益于他整个今年夏天的一个对自己的饮食的一个控制非常刻苦非常自律，而且对于自己非常要求高的一个球员。他跟我说他这个在饮食上我觉得印象很深刻，就是他基本上不怎么吃主食，也不吃一些甜的东西，他对于糖的摄入这个非常的严格。当然说他的训练也非常的刻苦，而且他呢也说减轻完体重之后他觉得自己的这种身体状态会更好。那他来到北控队呢，其实呢老马我曾经问哈斯一个问题，我说老马跟你说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或者事情是什么？他说老马一直希望我能够打得更加的具有侵略性打得更加的强硬一些。我也是就是哈斯也一直要求自己能够变成老马想象中的样子，所以哈斯呢也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外援。当然我们可能更加期待兰斯伯格的一个加入，因为毕竟在后场或者在锋线上兰斯伯格能够给北控队用更多的这种火力，而且上个赛季我们看到兰斯伯格他整个的持续性，他整个的得分能力非常的强，而且这名球员是一个比较安静的球员，就是在场下我其实也跟他有过一些交流，他是也是一个安静的球员，但是在到了场上他当他需要他得分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具有这种激情具有能量的球员。我觉得这名球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球员，如果他真的能够来到北控队融入的不错的话，我觉得会给北控队带来很多帮助的。 宋翔，今天我们的话题要聊一聊2021年还剩一个月，就是比较遗憾的事儿。我今天关注到一个新闻，宋翔你肯定会觉得比较遗憾，包括很多球迷会觉得比较遗憾。 老詹的事儿哈。 对，老詹，詹姆斯，他是3次核酸检测2次是阳性，应该是无症状感染者。那老詹呢？反正这一次之后他已经触发了 NBA 联盟的这个健康安全协议，进入了无限期的停赛的状态当中。宋翔，这件事儿你觉得是不是对于詹姆斯的职业生涯会有一个很大的一种影响呢？ 可能会，但是呢因为他现在呢更多信息呢可能你刚才说的可能也是我看到的这些新闻的一些这种情况。但是目前我看到新闻呢詹姆斯更多的是一个无症状的一个表现。后续詹姆斯是不是能够这个尽快的回归现在还不知道，因为呢在我看美国一些媒体报道也说，如果在24小时之内他不能够提供2次这个核酸检测是阴性的话，那么他将至少缺席10天的一个比赛。后边会缺席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想说的是在 NBA 其实有很多的或者有不少的一些球员是经历过新冠，并且呢依旧能够在场上表现出很强的表现力跟统治力的。我觉得最典型的球员比如说包括之前的这个凯尔特人的塔图姆，其实他说他也曾经得过新冠，但是呢他重返球场之后确实有一段艰难的时期，比如说一些呼吸的一个影响，但是现在仍然他的这种体能他的这种身体状况非常的不错，所以我觉得也希望老詹能够尽快的能够恢复，然后在球场上出现吧。 宋翔，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这儿有人问说，你刚刚不介绍哈斯说不吃糖，很多东西都不吃吗？说能不能问要一份食谱过来，我们就按着他的那个样子来吃。 可以，没问题。那可以，我在这次联系之后，我可以给你发一个他跟我说的他整个休赛期的一些，无论是训练、饮食，还包括他的睡眠。其实我再多占用一点时间，就是他基本上是十点，如果没有比赛的话，他十点钟要准时的睡觉，睡到第二天早上的七点半起床。那中午的时候呢，除非他说他除非特别困， 他会利用这时间去看看书，看看电影，或者放松都可以。所以呢，他其实有自己的一套减肥的方法，每个人其实不一样，但是哈斯还是比较成功的。好好好， 这个太好了，因为很多人都在问说要食补要食补啊，这是2021年最大的遗憾，就是肥没有减完，没有减成。没事，还有一个月。是，突击一下，没准能给这个八块腹肌给练出来。好，我们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宋翔，咱们下回继续聊。宋翔，再见。 好的，再见，拜拜。 哎，你刚才问宋翔吃的东西，我还以为你要请他吃饭呢。没有，因为我刚看见华彬小新的是吧，说我要食谱。其实我也有这个私心啊，就但凡我身边有人就是一个健身达人啊，或者他的这个身材控制特别好，我就很羡慕，说我就很想知道，很好奇他的这个每日食谱是什么样的。哎，你知道请一个人吃饭最诚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吗？想请一个人吃饭，你吃什么呗？不是吃什么，你不吃什么？<笑> 夏萌，你不吃什么？我不吃，我什么都吃，我不挑食。 哎呦，那这个，那我没带钱包。哎，不是说你不吃什么啊？我不吃水煮鱼。啊，那我请你吃水煮鱼吧。嗨，为了省钱啊，这是啊，这是一段子。 哎呦，我还以为你真的要这样对我呢。 我刚才想问宋翔这个问题，宋翔，当然刚才跟我们分析了一下，就是老詹这个确实是无症状感染者，当然他现在据说第一时间也安排了私人飞机送回了洛杉矶，将受会接受当地的相关的这种治疗和时复出，还需要进一步的来进行观察。 这不着急复出啊，治愈了再出来。 是，尤其是我也关注到了很多这个运动员啊，身体确实是比较好的。 对， 得完新冠之后了，康复了以后， 其实对于职业生涯的影响就一定是非常非常大吗？这个还真是不一定。对，但是说对于他人生的这个影响大不大，就得打上一个问号了。因为我们现在也能够看到很多人后遗症，比如说他没有味觉呀，或者其他的一些，或者肺上会怎么样，我们这个可能要等待时间的检验了。 是， 当然对于短暂的职业生涯来说呢，也许影响并不大。 是，郭老爷他说了，书豪那会儿不也是相关的情况吗？ 这个应该现在就现代医学包括体育科技的发展到如此的今天，我认为会最大程度上帮助这些球员的呀。是，你看，哎呀，说起这个遗憾，当然是跟身材跟减肥有关的了。可是，一说到减肥，就满满的惆怅。俏就说了，我就喜欢吃甜的，面食什么的，一切美食。 哎呦，俏他说了，他要学法国女人，说好吃的。<笑> 好吃的只尝三口，苗条女人多，只尝三口，三口都大奶油，那也不一定能减肥。是，反正大家，我觉得对得起自己的胃呀。有些减肥的人，我一直没闹明白。哎呀，非常饿的时候，啃两口萝卜，啃两口黄瓜或者是苹果的话，那胃能受得了吗？ 我受不了，就有些人减肥就像我，属于抽风式的减肥。 哎呦， 想起来了一顿狂减，想不起来了就暴饮暴食。哎呦， 那你是属空调的还抽风的？ 对，就我特别不提倡我这种方法啊，大家不要学我。 哎，是， 学哈斯吧。 我减肥是什么呢？我下蒙属空调的，抽风型的。 你属电风扇的。 我是属于我是吹风型的，不是，我是属热得快的啊。 一时间，哎呀，我兴头起来了，我一定要减肥，结果呢，第二天又突然凉了， 嗨， 不减了，属于这种状态。你这是经常停电的， 是的， 大多数的物质它进入身体代谢，最终都会变成糖，比如脂肪、蛋白质，代谢以后都会变成糖的，所以什么东西摄入过量了， 都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负担啊。 我们今天说遗憾这个事儿啊，已经发现了有不少朋友 好像占了一半以上吧，都说到了减肥这个事儿啊。今年看样子大家都有个统一的目标，就是希望自己的身材更加的完美。 哎， 而到了十二月份，这个目标没有完成呢。 哎，是啊，哎，减肥干啥呀？就是减肥有啥用啊？有朋友说了，当然有用了。 哎，健康嘛。 对，一个是健康，另外您个人的形象对于什么呢？交友啊，这都有帮助的。 哎，其实倒不是说 恋爱方面 给别人看哈，我觉得。绝大多数的人减肥还是因为自己，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自己的形态。 哎， 啊、 但是就客观来讲，确实在这个，比如说相对象什么的了，这个稍微瘦那么一点点有一定的帮助。 嗯， 这边还看到了7751，他说了，希望明年能去现场看一些比赛， 哦、尤其是冬奥会的比赛。 哎，对，确实。由于疫情的原因，近两年大家在现场观看比赛机会都是比较的少了、啊、 是的，哎，但你别说哈，有遗憾吧，就一定会有一些弥补遗憾的方式出来。就比如说，最近几年因为疫情，很多朋友无法去现场看比赛，现在就衍生出了什么，这个 VR、AI、等等的这种交互式体验，非常强烈的，让你仿佛身临其境的那种。观赛的体验感， 哎 哎， 所谓的 多角度的拍摄呀， 是、 是你自己可以选角度的。以后在冬奥会赛场当中，我相信，没准以后我们在足球赛场、篮球赛场都会见到这种交互式体验更强烈的观赛的新的方式。 哎，所谓的遗憾，它的对着的一方是什么？弥补。 哎，是的。 啊，人们总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弥补曾经的遗憾，但是又得说起感情了 啊、 因为遗憾这事儿，你说能绕得开感情吗？ 绕不开。 破镜好像就说难以重圆， 覆水难收。 对呀、啊，破镜重圆，我看了一个段子说，只有一种情况破镜可以重圆、 嗯、 啊，这个破其实它没完全破、 嗯、 啊，镜它其实不是一个镜子，重它没有重复，圆啊没有像曾经你想象的那么圆，才能够合成破镜重圆。这是一个文字游戏可能，但现实当中呢，啊，有些感情上边的遗憾，尤其是爱情方面啊，比如说大家想象一下，爱情要转移了，这是不是就遗憾啊？爱情转移了怎么办？送给各位这首歌曲，来体会一下当时的心境吧。 徘徊过多少橱窗，住过多少旅馆，才会觉得分离也并不冤枉。感情是用来浏览，还是用来珍藏，好让日子天天都过得难忘。熬过了多久患难，湿了多长眼眶，才能知道伤感是爱的遗产。流浪几张双人床，换过几次信仰，才让戒指义无反顾的交换。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等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等所有业障被原谅。爱情不停站，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烛光照亮了 晚餐，找不出个答案，恋爱不是温馨的请客吃饭。 床身上铺满花瓣，拥抱让 哎呦，这边有朋友听出来这是陈奕迅唱的歌，是 大脚金叔叔，是 Ethan 不是 Jason。 哎呦，对，是外号医生嘛，对吧？那跟英文正好谐音的。儿媳妇说了，陈奕迅的演唱会，她说不错，她去看过。 我也去过陈奕迅北京的所有演唱会，我都去过。 据说现场绝对不跑调。 他有这个实力。 有实力，演唱会不跑调，这是一个最厉害的了，最基本的了，能做到的。陈奕迅是其一， 基本上，如果说哈，这个您每场他的演唱会都在都去的话，肯定是没有遗憾的。 哎，是，这边大家也是，哎，经常看一些演唱会什么的，尤其您喜欢的歌唱的演员啊，甚至有一些歌唱家级别的，这您要说，比如追某年很多年了，就喜欢某一个， 唱歌的明星啊、 嗯、 一次现场演唱会都没去看过，是不是听过？ 太遗憾了， 有点遗憾、 嗯、 啊，总听是在这个 CD 里啊，在手机里边的那个唱，跟现场感觉是质感是完全不同 的 呀。 哎，您说到这演唱会，我想起来有一年我去看这个李宗盛的演唱会。 哎呦， 我真的，我身边有好多人是从头哭到尾的。 是 啊，后来我就知道啊，因为大家哎各有各遗憾的故事。 对啊， 都在歌里了。 李宗盛大哥他的感情道路，我今天就不给各位普及了。啊，他反正也是， 是的， 主要是以负了别人为主吧。 嗯， 要不然他怎么这感情这么丰富，写出那么多好听的感人的歌曲呢？ 哎，但是我觉得他总体来说没有负歌迷啊，包括现在他自己做吉他呀什么的。 哎， 对于音乐呢，他没有辜负。 是、嗯、啊，可能辜负了廉洁吧。 哎、是的。 啊，正所谓突然想起了听李宗盛的歌啊，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啊。 哎、 就像夏萌所说的，哎，好多人终于听懂这歌了， 嗯、 开始流泪了。 嗯。 哎，所以一首好听的歌曲就给带来各种各样的共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2021年，还剩一个月的时间啊，大家今年比较遗憾的事儿吧。晚高峰5点到7点两个小时，夏萌康乐陪着各位，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给各位继续的聊回来呀。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共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轮胎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3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聊一聊2021年的遗憾。 哎呦，遗憾什么？北三说了，他没有看到大美女啊，是现场看到大美女吗？这是著名的演员苏菲玛索，太漂亮了， 真的好看 啊，真好看 啊。说了，别老发美女了，发点帅哥吧。 哎。夏萌抗议了，发帅哥吧，各位。 孙东林，我们俩一样 啊， 同样的这个抗议。 哎呀，你说你这天天，你右边离你20厘米就有一个还可以的人，你就多看两眼呗。 我天天看，天天看也会看厌的 啊。是，什么大餐吃惯了，也是有点厌啊。 是的呢。 哎啊，但是这个感情上边，尤其各位在家庭生活当中，千万别厌啊。尤其我们这屋里边有很多都是成家立业的。孩子都有是吧，都会打酱油的了，主要是这些听众群体大 大家相看两不厌，这多好啊，各位是吧？ 我们也就是看看啊， 啊 随便看看啊。 哎，是，你看这边还有朋友提到， 说起遗憾，我发现这个很多遗憾吧，你还真弥补不了。方程式这位朋友就是，遗憾的是明天继续要做让后天遗憾的事儿。 哎呦， 哟，您这工作或者说您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充满了遗憾吗？ 啊，您是怎么专门？您是工作是发汗的吗？我捂出汗来， 嗯， 捂出点汗来，然后 总是有汗，嗯 啊是。您是健身房的吧？发汗的， 或者说像我们一样，这工作环境有点热。 哎，是、阿昭说了，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所以、别相信感情。哎呦，阿昭被感情伤害过吗？ 阿昭受伤了。 哎呦， 没关系，从哪里受伤就从哪里爬起来。 是，这从哪里受伤？能不能再给伤回去？一般伤不回去了，俩人 在那儿起不来了。 我说感情一破裂，俩人就互删微信了，拉黑了可能。 哎呦， 哎呦， 也行，那也是个重新的开始嘛。 别拉黑，我有经验。 哎呦， 没准儿， 说说， 过一个月之后， 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人家主动加你呢，说承认错误了。哎，我当时太年轻，我太怎么怎么冲动了，不应该呀。咱俩能不能重新来过？阿昭，所以一定要听我的，不要拉黑，给彼此留上一丝空间。 可是阿昭应该是男生吧？ 啊， 那回过头来找他，女生不太可能干回过头来找人的事儿。 有、 有吗？ 真有。 哎呦，那 可疯狂了。 祝阿昭好运喽！ 哎，是，所以这个阿昭啊，留好这后门，没准儿幸福就来敲您的大门了呢， 嗯、 是吧？哎 哎，刚刚说到了演唱会啊，这会儿大家都在狂聊演唱会的事儿。 是，演唱会啊，但是有心理准备。 嗯。 有一些你特别喜欢的明星啊，他演唱会是有可能什么呢，唱的也很好，但嗓子可能那两天感冒啊什么的、 哎、有这种可能性， 状态比如说当时没发挥好来， 但是 也很正常， 也不遗憾了，因为这就是现场出现的一些不确定性带给大家的惊喜。 哎，是、关键是在那个现场，你会体会到现场听音乐啊，它会有一个气场，那个场不同，尤其是都很喜欢这个同一个歌手的同一首歌的人，你们会有一种共鸣的感觉，这个跟现场看球有异曲同工之妙。 嗯嗯、哎、嗯，大脚鸡叔叔还跟我们说，那个朴树的现场啊，那些花儿好的我都跟不下去了啊，但是台下的气氛依然热烈。 哎呦， 就有些歌手吧，你在意的根本不是他有没有唱准调， 哎， 而是他现场那个状态。这可能就是摇滚，尤其是摇滚歌手，他那个现场状态啊，比他那个 CD 要好看好听多了、嗯、 张力表现力。 嗯， 最明显是 Michael Jackson。 嗯， Michael Jackson 现场的表现力太强了，而嗓音 Michael Jackson 超强的唱功啊。再有一个是前两天有个电影梅艳芳， 嗯， 大家有关注到了吧？ 没有去看，但是看了一些这个电影背后幕后的一些故事， 是也上了热搜了、 嗯。 就是那个电影拍到最后的一个是经典还原，就是梅艳芳当时在她最后一场演唱会穿着婚纱， 嗯， 那场演唱会是最印象深刻，就是她讲了一些话，说、嗯、这她这辈子她没结婚，但是 嫁给音乐了什么，对吧， 嫁给相当于这个演艺事业等等等等的、 嗯嗯、 啊，这是很多演唱会它会充满了些许遗憾的意味。啊，但是大家是没有办法，生活嘛，啊，就是有甜有苦有酸啊，有各种各样的味道来组成的。 是的，是的。小小强说，我比较遗憾的就是没有能看到一场周华健的演唱会、 哎、 因为那个时候买不起票，现在能买得起他也不唱了。 而且 康乐弥补他的遗憾。 小小强啊、嗯、我给弥补一下吧、 嗯、 我给来一句吧， 嗯， 爱相随行吧，我给您来一个爱相随、啊、希望您无论啊怎么样的这个遗憾的事儿，哎，这个爱别改变，相随。人纷飞，爱相随，哪怕用一生去追，我也不能。唱不上去了， 小小遗憾留在今天啊。 华健的现场肯定能唱上去、 嗯、 但是我突然想起了，就是周华健啊，您要是听他现在的现场，可能也会有些许遗憾什么。就是歌手啊，他年龄的随着增大了之后， 嗯。 更成熟更稳了，但是他嗓音绝对达不到当年最巅峰时候了。 是的， 很多人，你包括我很喜欢的赵传大哥，也是老天爷赏饭吃的这个歌手、 嗯、 我很喜欢张信哲呀等等的，你再听跟他巅峰时候的这个音色，他都会有一些许改变，包括周华健 啊，所以这个我认为啊没有办法，可能就是生活当中一些遗憾吧。 哎，赵军说，我早年间在上海看过陈百强的演唱会，绝对好听，不过很好，很可惜，很遗憾， 哎、 他后来去世了。 太可惜了，偏偏喜欢你。 我以后偏偏喜欢你。 是，啊，提到这个事儿、跟他相同的这种感觉的还有谁？黄蓉的扮演者也挺遗憾的啊，当年都没想开。 对对对， 不都没想开吗？ 翁美玲 都为情所困，没想开。哎，所以大家遇到什么有遗憾的事儿，得想开了才行啊，千万别想不开。哎呦，马里奥他说：“哎呦，来晚了，今天聊啥呢？咱聊一聊2021年，聊您错过了一个亿啊。” 哎， 咱聊遗憾啊，好多朋友都说有遗憾的事儿啊。田丽他说了，这没现场看过 Beyond 乐队的演唱会，啊，他挺喜欢黄家驹的演唱的，可不是吗？ 是，你说确实啊，当你特别喜爱一个歌手的时候，但你没有去看过他现场的演唱会，这绝对是一种遗憾 啊。没错、而且某些遗憾呢可能是无法进行弥补的。 对 啊，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跟夏萌康乐来聊这遗憾的这些事儿吧。啊，当然咱们还得关注眼下有哪些哎咱未来能够做好的一些事儿啊。 咱不能错过了，对不对？ 哎，对、 不能再把它变成遗憾了。 哎， 你看今天这个事儿哈，咱们手上就有投票权哦。今天2022年北京市重要民生实施项目网上投票活动正式开始了。北京市人民政府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在前期广泛征求市民群众意见建议的基础之上，经过认真的研究，提出了8个方面，一共32件实事。大家呢可以参与投票，投赞成、不赞成、弃权都可以。与往年一样哈，明年实施项目分为优化基本公共服务、改善群众居住条件、提高生活便利性、方便市民出行、营造宜居环境、丰富文体活动、保障公共安全、提高社会保障，8个方面紧紧围绕着七有要求、五性需求，下大力度解决市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那至于怎么投票呢？啊，这32项事实项目，您是否赞成？从今天开始到12月7号，欢迎大家去投票，可以登录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 哎，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关于高速收费站的事。除了这个收费站 ETC 可以畅通无阻的这个服务场景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以后我们不用再 把窗摇下来，这刷卡也好还是扫码也好、都不用了，直接、ETC 就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了。 是，这是今天上午的消息啊。北京已经有450余个公共停车场实现了 ETC 的识别支付，让车主们是体验到了停车缴费的无感支付。哎呦，这个高大上了，你看这已经是在全市42家医院、23个枢纽场所，还有25个景区公园，以及一些像是国家体育场、国家游泳中心、奥体中心等等这些体育场馆，还有像清华大学啊、国家大剧院这些文化教育场所、酒店、写字楼等等的这些地方，都配备了停车场景的相关使用，覆盖停车泊位约21万个呀。 是的，除此之外，和咱们交通有关的啊，还有摇号这个事儿，但不是摇号了，这个咱不用摇号也有机会可以有一辆小轿车。北京法院呢，从今天开始就启动了2021年第二期涉案金牌小客车司法处置工作，一共有242辆金牌小客车，这是带指标的哈，参加这一次法拍。那本期报名时间呢，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2月10号下午的3点，12号公示报名信息，13号正式竞价。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预展的地点呢是在大兴区枣园路27号天健广场停车场。因为是受到疫情防控的影响嘛，就必须通过预约才能够前往现场看样，并且遵守现场的防控指引。所以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要做好准备哈。 另外也关注到了今天一个热搜的消息啊，哎呦，这个事儿大家太感兴趣了，脂肪燃烧的靶点据说被发现了。 真的？ 真的， 赶紧说说。我们今天一大遗憾就是减肥没有成功 啊。这啥意思？这句话给各位翻译一下，就是这个靶点如果找到了，未来能够投入到实际应用了，不用运动，那意思脂肪也能被消耗掉。 真的吗？ 啊，对啊，比如说这靶点真找着了以后，投入到保健品什么什么的了，哎，吃完之后了，有可能这您肚子上脂肪就少了。 哎呦， 你看 还有这等好事儿，我又可以吃， 哎， 又不需要额外的做很多的运动。 你看，这个说的就是11月29号，从 暨南大学获悉的暨南生物医学转化研究院的尹之南教授团队首次发现了叫白细胞介素这种物质，可以直接靶向作用于脂肪细胞，促进脂肪细胞产热啊，通过各种各样的功能啊来消耗卡路里，轻松的来减肥。近日呢，很有名的这个 Nature 也就是自然杂志在线了发表了这个科研的相关成果，厉害吧、 那就是打到身体里的，它是靶向治疗，就像这个放化疗一样吗？ 不是，就大概就是它是科学上的术语，可能它这是跟代谢有关的啊。你比如说它还研究出来说这个胰岛素耐受不仅是肥胖的原因，还会引起一系列代谢性的疾病等等的，它这个靶向可能也跟胰岛素之类的是有一定的研究的啊。你看啊，所以这位教授也说了，希望能够尽快把这一治疗的靶点产业化，推动其在临床上的应用，研发出相关的药物，为肥胖、糖尿病还有脂肪肝等一系列代谢性的疾病提供一个全新的治疗方法。而但他也说了，现在只是实验室的这个过程，到临床啊还有相当的一段长的路要走呢，需要各方面的支持、政策啊、投资等等的共同的努力才行。 明白了， 所以 这种治疗吧，它是治疗身体疾病的，而不是我们靠就是美容减肥这方面这个领域的哈。 哎，你看未来发展发展，看能不能有相关的连接吧。总之，目前为止啊，短期之内，减肥您还得运动才行啊。 是的，是的，减肥还是那句话，叫管住嘴，迈开腿。 哎，这边你看。有朋友说减肥的事儿啊，深秋说康乐你现在比之前怎么好像圆润了一些啊，谢谢您的夸奖，我最近我增脂不少啊。 不应该啊，我也觉得你前阵子瘦了很多，最近是因为就是 不要抖露我的秘密夏萌，我前一段难道更加圆润吗？ 没有没有，我说你前一阵子更瘦、 哎呦，谢谢您夸我了。 我跟你说，你就是因为你老下了节目出去逛超市。 哎，还有一个原因是啥？我有一个东西不占便宜，我脸大。我这肉都长脸上了，各位哟、哦。是。哎呀，当然今天还看到一个热搜的事儿，这聊起了遗憾。哎呀，有一种遗憾是必须得说的，看孩子必须得看得紧紧的才行，否则就遗憾。今天看到热搜当中是，一位小孩1岁左右的男童在小区就发生了相关的意外了。怎么回事？就是家长没看住啊，这孩子今天上了热搜了，所以网友就评论了，孩子都得看好。而且现在呢，什么乱七八糟人挺多的啊，这个网友说了，他孩子6岁了，现在看的还是挺紧的等等的，这方面一定得注意呀。哎，这个还另外一个比较遗憾的事儿，什么前两天也听说了，关于羽绒服的。哎，夏萌你穿这品牌吗？ 我知道这个牌子，就是鹅嘛，加拿大鹅嘛。 哎呀，是这个品牌，我看前几天 我也知道那个事儿，就是、就有人说退货嘛，说穿了买了这个牌子花了也挺多钱的啊，就这个牌子的羽绒服都上万，买回家之后呢，穿了发现浑身的那个鹅毛， 哎呦， 那这怎么办呢？就是那我退货吧哈、结果去了之后呢，又说不能退货，嘿，这个事儿呢，今天你看吧，退换条款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呢，受到了广泛关注。今天上午，上海市消保委就约谈了加拿大鹅，公司呢也是派了什么外部律师啊、高级客户体验经理等等的，都参加了这次约谈会。那约谈反映，加拿大鹅参会人员对专门店更换条款的具体含义并不了解。参会人员所表述的公司退换货流程和消费者反映的实际情况呢也有出入。上海市消保委要求加拿大鹅在明天中午之前提交正式说明。另外一点啊，就是在约谈当中呢，上海市消保委询问了中国大陆以外区域加拿大鹅专门店退换货条款是否和中国大陆一致，那这个参会人员居然表示说不知道。 哎呦， 那加拿大鹅参会人员呢也确认了在加拿大官网上哈30天无理由退换货的相关条款，但这个条款呢不适用于中国大陆，中国大陆适用的是7天无理由退货条款。 哎呦， 哎，所以就给我们来了一个什么呀？不一样的套餐。 最新的声明是说这个中国大陆门店可以退了 啊，可以， 因为现在这已经上了热搜了、这事儿。 如果不上热搜，那还是退不了呗。 哎，是说花那么多钱买一个这羽绒服，结果一脱下来，自己真变成一个鹅了，身上全是毛， 就是 那能行吗？是吧？ 对， 总之这个消费者的事儿永远都是大事儿啊！哎，看到好多朋友都在跟我们聊遗憾的事儿，今天点赞助力榜刷新一下，看看我们 这屋的金球奖梅西有没有改变啊？今天，哎呦，今天我们这屋的梅西是永远的儿媳妇儿。第二名9489，第三飞宇，第四1908，第五孙东林，第六一抹绿色，第七高保利，第八爱吃水煮鱼，第九默默听专家，第十1717。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和点赞。啊，刚才有哪位朋友说这跟爱情有关的？谁说的？爱的对还爱的错的？遗憾的？ 哎呦， 是小小强吧？ 小小强说有遗憾吗？ 好像是，是不是啊？说演唱会遗憾的啊？刚才有谁说感情上有遗憾的？马上送给您这首歌，听完以后就不遗憾了。这歌就叫做《爱错》。哎呦，这首来自力宏的《爱错》说的就是一种遗憾的感觉啊。我是觉得一种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在感情的生活当中，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爱上了一个错误的人，这个似乎就叫爱错。但是呢，那会儿如果你不去爱的话，那就是错过啊。一个是左边是爱错，右边是错过，好像哪个都是遗憾呢。咋办啊？你说这 权衡一下了。 哎呦，是，反正这 我们今天聊的是遗憾。今年2021年，您有什么样的遗憾？能不能在接下来这个全新的十二月去弥补这个遗憾呢？ 哎，是这边，孙东玲他说，爱没有对和错，只有遗憾。或者说，在某一时间段，我认为某些人，比如分手了、打架什么，互相都不爱了。但在之前某一个时段，他俩可能还真的是爱的，就当年说的那个海誓山盟啊，海枯石烂，有可能那一时刻是真实的，只不过呀，人都是会变的呀。 哎，北京五号线给我们发了一张很有年代感的照片哈，我们也看见了，这是曾经咱们北京体育广播曾经举办过的一项很隆重的活动，也勾起了我们的回忆。 哎，球侠的活动。 是的，是的， 是 啊，还有。 他的弦外之音的意思是没有继续办下去，是不是遗憾了？ 是是， 办了三届，我记得，哎是，以后咱们这屋金戈铁马，争取咱办一个啥活动了是吧？ 咱就叫金戈铁马 啊，是 金球奖 啊，寻找中国最懂球迷。 哎呦 哎呦，说到懂的球迷，我想起那谁了？ 最近风口浪尖上的哈。 哎呀，这个是爱到最后就是现实，关老爷说的。现实就是爱情往往被现实打败，是不是有这句话呀？产生一个遗憾， 就是爱情和面包两难全嘛， 是， 对吧？7250说，咱们这边聊天吧，不能引用，就有的时候聊着聊着就不知道谁跟谁在说话了。 哎呦， 好像确实有这个 bug 哈。 你看， 那到时候咱们能不能跟后台反映一下？ 哎，是 啊， 咱们必须得有引用啊，要不然就说聊来聊去不知道谁跟谁说了， 就有点这个前言不搭后语了。 哎，是。陈震说康乐怎么评价某知名的主持人俩字儿的跟李铁指导一个姓的最近的这个婚姻的问题啊，这个就是人当事人都明白是吧，好好过呗。 那事儿啊， 是啊， 吃瓜群众表示没兴趣 啊。关键是人家俩这和平分手就挺好，我觉得就不用说吵架又闹什么的。我相信双方也没啥遗憾了，把闺女照顾好比啥都强呗，是吧？好，今天我们晚高峰两个小时，夏萌康乐陪伴着各位聊了聊，2021年还剩一个月，有什么遗憾的事大家都倾吐了心声。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呀，各位。 2021年还有一个月哦。 从哪里起飞？从哪里